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 是很多朋友心中的女神，她主演的电视剧《血疑》让人难以忘怀，《血疑》让我们记住了天真善良的大岛杏子，记住了有一种特殊的血型叫 RH 阴型 AB 型，记住了这首由山口百惠演唱的好听的主题歌。 明るい日向を あなた。 愛される 是郑智化的代表作，由郑智化自己作词作曲。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、彷徨、无助的时候，郑智化创作这首歌就是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。 抬头的一片天是难过的一片天，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，不知道天多高，不知道海多远，却发誓要带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。不负责任的誓言，年少轻狂的我，在黑暗中迷失，才发现自己的脆弱。看着你哭红的眼睛，想着远离的家门，满天的星星，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。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。向着茫茫的前程，远方的星星，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。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，你给我那筹码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

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，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掌声响起是一首经典老歌，这首歌呢以一种向听众表白的方式来演唱，表达了歌者对于听众的感谢之情，同时也说明成功的背后总是有苦涩的汗水和泪水，然后又进一步升华成为关于人生的岁月洗礼，人生阅历的感慨。 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， 忘记了你当时会有怎样的反应，我拉着你的手放在我手心，我错误的感觉到你也没有生气，所以我以为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

曲《烛光里的妈妈》是一首唱给妈妈的经典老歌，这是词作者李春丽为自己编剧的电影《眼镜里的海》所创作的电影插曲。这首歌呢，是李春丽献给卧病多年的母亲的。当时李春丽还是一位高中生，歌里的每一句都是她有感而发。有一天夜里停电，她看着床边疲惫的母亲在烛光里的身影，歌词就像泉水一样在她的心里流淌。妈妈，我想对你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。 妈妈，我想对你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。 下一道彩虹。都知道是分开的结局，就算重逢也无法再继续。难道是命运捉弄了我一生？ 别姬是歌手屠洪刚的代表作，听起来很阳刚，充满力量，而歌曲后面的副歌部分又充满了无限深情，和前面对比强烈，有一种铁汉柔情的味道，也把这首《霸王别姬》作为这一时段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鱼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分享老歌。 我站在烈烈风中，心痛，望苍天，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？我站在烈烈风中，恨不能荡尽绵绵星空，望苍天。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我独爱待你那一种。伤心处别是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放松。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。我心中你最终 夏季渴望爱的惊天动地，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，未来也会历久弥新，把爱握在掌心，每天一遍一遍练习，青春为我们留下最好的

心痛到哪里才是尽头，花白像我的情衷。誓言怎样说才不会错，拥抱到天明算不算多，花瓣雨飘落在我的身后，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， 继续为您带来一首柯受良的老歌大哥。很多朋友知道柯受良，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在1997年6月1号驾驶着汽车飞越黄河的壶口瀑布，被人们称为中国第一飞人。2003年12月9号因哮喘发作，柯受良在上海去世，终年50岁。我们听到的这首柯受良演唱的大哥，塑造了一位讲义气重情义的大哥形象，表达出想与自己相爱的人安静度过余生的简单心愿。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，回头只有一回，而10年只有你的笑颜。放了真心在我胸前，盼望一天你会看见，我是真的改变，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。只恨自己爱冒险，强帮英雄的无畏，伤了心的诺言，到了那天才会复原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传言，不要逼我想念，不要逼我流泪，我后悔翻脸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爱你在明天。

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 disco 潮流当中呢，有一首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，叫《吉米来吧》，它是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当中的主题歌。青春时光多美妙，热情奔放多欢笑。来听凯璐演绎的版本。

去飞是小虎队的经典老歌。1991年，小虎队成员之一的陈志鹏将要退出团队，小虎队面临解散。在那样的背景下，小虎队推出了这首歌《放心去飞》，以此来纪念他们的那一段青春。而这首歌也成了很多朋友关于青春的一首纪念曲。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，要奔向各自的世界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。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，用汗和泪写下永远，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，夜夜在梦里相约。放心去飞，勇敢地去追，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。放心去飞，勇敢地挥别，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。 分享一首蔡琴的老歌《人生就是戏》，歌曲把人生比作一场戏，一场演不完的戏，有的时候悲，有的时候喜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。 人生就是戏，演不完的戏，有的时候悲，有的时候喜，看戏的人儿醉呀醉喜气，醉呀醉喜气。